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 Pinner.com， 我系陈建文。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了，到了呢個時候咧，又到了月餅嘅季節啦。咁我哋嘅即係嘉麟金月咧，就係、是、推出咗五年噶啦，就係、是、有口皆碑嘅。嗱，我哋呢個八粒裝嘅兩款嘉麟金月，無論係奶黃金月啦，還是流沙奶黃金月咧，都係賣288蚊。嗰、那個特價，你而家買月餅券咧，去到某段時間咧，都係208蚊。為了慶祝五週年咧，有驚天地一鬼神的貢獻，就是咧買一盒係送金槍魚冬陰功湯嘅包，會買三盒咧就送呢一個啦，大江南北的桂花鹽水雞，每買五盒月餅就送呢個大煮系列，舊年農曆新年已經推出噶啦，係非常受歡迎。呢、這個包汁。会海参不是普通海参，是辽参的，有钉咁大条的辽参，花胶北菇鹅掌，我哋的食品工厂研制已久，原隻脆皮 BB 猪，每买十盒月饼送一隻呢隻猪，仲系咧你指定嘅时间送去。喂，不过你要预早 book 时间，呢、這个基本上系限量版嚟嘅。呢几样咧，我哋都系预备咧，你哋攞嚟过节嘅。你请老豆老母或者亲家或者啲外父外母嚟食一餐饭，系咪好有排场咧？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頭先講呢一個，係講沙中線啊，即係 你逐個建制派真係數啊 嘛，講屌，即係阿盧偉國嗰啲撚樣啊，呢條友咧，喂，佢自己係工程界噶嘛，冚家拎，咁佢話哇，有即係有啲沉降係正常喎，大佬而家沉降超標啊嘛，係咪啊？你而家今日啊，仲要即係新 update 啊，就係話呢一個即係灣仔會展站嗰邊係喂人哋啊嗰個警告線係2.4 cm， 而家去到8.几 cm。冚家產，即係你點樣正常呢？咁你正常，即係你嗰、那個你都有個指標㗎。你超標到咁嚴重嘅時候，你唔停工，你唔講，你一味話正常，你而家啲咩心態呢？你除咗護短有啲咩啫？ 喂，但喂，其實如果係咁，係好明顯有客觀指標嘅嘢。 梗係有啦，有三級指標㗎。一就係警告，第二咧就其實咧，喂，你都要 alert 啦。第三咧就要停工 ，action 去到停工嘅。 喂，而家搞到我哋真係變咗專家咁啊！ 係啊。 我真係唔識咩叫 2.4 cm 同 8cm 嘅分別㗎喎， 但係 8cm 差唔多半把間尺啦，大佬。 我頭先喺度度緊囉，二係多嘛。 8cm 好多人。 8×4倍嘛。 好多人扯完期就係 8cm 㗎咋。喂大佬，你唔好睇少 8cm 㗎，篤得好深㗎。 唉。數完未呀？ 唔係，即係我咁講啦，呢條友呢佢係代表工程界㗎嘛。嗱，如果沉降呀呢啲咁嘅嘢呢在工程界是害群之馬的話呢，喂，我應該喂切獨樓切之而後快㗎嘛，大佬啊，我喂呢啲係害群之馬，唔撚關我哋事，我哋工程界係唔係咁樣嘅，佢應該係咁㗎嘛。 而家咪反映到就係大家都係喂 喂，你而家護短喎，而家即係代表咗呢一種 practice 就係成個工程界嘅惡劣嘅行為。 咪呢樣嘢不嬲都要喺批評專業嘅，因為專業呢就係、是所謂嘅自我規管。啊、我哋即係相信呢個行業嘅人呢係會有道德操守嘅、有專業嘅標準嘅。咁、啊、所以呢就政府例如話即係立咗例之後呢，就呢啲咁樣嘅即係專業組織，無論律師又好、會計師又好、甚至醫生又好或者工程師都好，都係透過呢係自我監管去即係除咗揾食之外，就係、是、幫呢個社會係咪貢獻社會啦，講得好聽就係、是、美其名就係、是、要。 但而家系唔 work 咯。特别喺工程界系反映到系唔 work 咯。其实所有 up 过呢啲嘢嘅所谓嘅工程师，喺我哋嘅标准，全部都系专业失德。因为你系冇 integrity 啊嘛，你系冇 objectivity 啊嘛。边度有呢啲嘢？ 其实你 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啊嘛，喂，呢啲咪我哋嗰啲咩 professional standards 里边嗰啲，即系除咗噏嗰啲噏几样出嚟啦。你冇 independence 啊嘛，我哋叫，你冇独立性啊，喂，吓死人啊，大佬，仲有冇啊，大哥？数完未啊？我想问 蒋丽云头先讲完啦，系咪？ 其实你再数落去咧， 即系今晚都。即系唔使瞓啦， 唔止呢一样， 等听朝食宵夜啊！ 唔止呢一样嘢系根据表面正功啊，坐爆赤柱啊，可以。 唔系，即系我觉得咧，即系都要提下啲，即系我哋嘅听众啦，你睇听众啊，提下嗰啲屋企人啊，或者有人住喺嗰边嘅一啲朋友啦，系咪？喂，大佬，即系你唔好以为收蛇斋饼粽好着数，真系要还嘅。你一还嘅时候，你要问下你还唔还得起啊？大佬真系倾家荡产噶，你真系喂，楼价系私隐。但是竟然不是业主的私隐，是港铁的私隐，冚家产，即是他害交完你的话，他是害你的私隐，我这些什么道理来的，这些是。 所以很多人呢，即是评论下，即是这个民主的选举，即是除了民粹之外呢，就是啲人都是短视的。因为为什么呢？那个社会，即是我哋僆仔嗰时候读呢一个嘅政治文化同个政治制度，即系边一样嘢系因，边一样嘢系果咧？即系以前我哋即系都讲过咧，就系话我相信真系个制度系最重要嘅。先搞咗个制度之后咧，啲人就可以慢慢改变。但好明显啦，呢个区议会咁啊，全部都系直选出嚟噶啦，系咪啊？真系一人一票选举产生噶啦，亦都系有所谓竞争噶啦。 嗯。 咁但系你睇下九龙城区议会。算乜嘢人出嚟？ 嗯， 点解会咁嘅结果咧？我又唔信全部都系即系做票、啊。 嗯， 我唔系全部啫吓，即系又做咗少少部分宅底啦，系咪？喂，呢、這个咪就系民主制度嘅崩坏咯？区议会真系全面直选啦啩？系咪？喂，搞成咁？ 嗯，首先呢个唔系完全民主制度嚟嘅，呢、這个系即系。 喂，嗰啲仲系 四不像民主制度， 啱，因为嗰个系真系咨询架构，系抢噏当秘笈嘅啫，噏完都冇人听嘅，吓、啊，真系一个顾问咁嘅性质， 佢系 顾而不问， 佢亦都系， 喂，我亦都冇办法，就系、是、因为点解咧？好多都系咧，尤其是民主派而家越嚟越即系碎片化咧，系打单炮啊！点解要成立政党啊？我哋僆仔嘅时候读。即係投咗幾課 ，Introduction to Politics 就已經喺度講緊啦。點解有個政黨出現喺民主制度伴隨住？喂，就係、是、因為我唔係工程師嘅大哥，我鬼識嗰啲嘢咩？咁我組織嗰個政黨之後有工程師喺度㗎，係嘛？ 嗯， 機電工程師又好，呢、這個土木工程師又好，咁話俾我聽，咁嗰樣嘢發生咩事㗎、嗯？喂，你估我百搭啊？我全能啊，大哥！ 嗱，頭先有啲網友又話啦，我個指標係八 cm 咩咩，即係咩扯旗八 cm， 唔係我係八 cm 啊，大佬，我有啲人係八 cm 啊， 係唔好讀呢個啦，即係你，即係完全同個氣氛都唔吻合嘅，大佬， 佢要澄清翻自己嘅長度啫， 呢個好緊要，呢個係嚇，咁啊，即係咁，但係阿梁振英唔知幾多 cm 咧，因為呢排咧佢條友啊，即係你知啦，即係。自卑嘅人就好即係好 concern 自己嘅長處㗎嘛，係咪？呢條友又冇乜長處，最叻呢就喺度搞屎搞棍無風起浪，呢條友就係、是、咁最近就搞呢個 FCC 啦，係咪？咁 FCC 大家都知道，下個禮拜呢咁佢就應該即係我諗佢就唔會 back down 㗎啦，自負就佢話搵呢一個即係呢個 民進 黨啦，陳浩天啦去演講咁樣。咁有聽禮拜二你同即係阿細良講你都知啦，其實講真啦，搵佢過嚟都唔係話俾佢宣揚佢自己港獨理念。都是半恥笑啊，半嘲笑啦，即系俾佢自己去，即系即系讲两句嘅啫，唔等于话系，即系叫做系即系 recognize 佢讲嘅嘢嘅。咁但系咧，你见到梁振英呢啲咧，就真系无风起浪啦。咁而喂，咁而家去到嗰个情况咧，嗱，首先系文汇大公啦，跟住就系咧外交专员公署啦，跟住去到梁振英，喂，落唔到台、啊，即系你去到咁样关乎党国面子啦。就真係要打到底喎、哦，咁一搞到最新呢，就係、是、連呢個梁家榮啊， 啊，即系呢一个广播处处长啦，咁都话啦，喂，港台唔可以直播啊，咁啊去到咁样嘅情况，咁啊一发不可收拾、啊，系嘛？咁你而家你嗰即系你琴日啊蔡冠三呢个中华厂商会先至讲，喂，你香港要将。你香港政府你要同美國呢強調返自己獨立關稅區，你同你大陸唔同㗎其實係。但你而家你做啲嘢係咪同國策相反呀、啊、係咪呀？喂，你而家你個你對付一班 FCC 住外國記者協會嚟㗎喎，大陸外國記者嚟㗎喎。喂，成何體統呀、啊，你仲搵租約嚟搞鳩人？ 唔係好好明顯啦、啊、即係、啊、我再承接返即係上一次星期二嗰個講法啦。你係向全世界宣布一國兩制已經滅亡，你夠膽喐陳浩天呢單嘢？本來係真係冇人知嘅，唔係梁振英連續寫六日咧，根本呢單新聞係炒唔起嘅。同佢嗰陣時候講嗰、那個香港民族論學院嗰本即係書仔一樣。 但梁振英而家唔係特首，佢都只不過一己之力，即係講緊係外交部，跟住加埋香港政府。喂，梁家榮其實你講緊廣播處處長，佢都係香港政府一部分嚟嘅，全面走去配合呢、這個先係個問題啊嘛。 喂，以前張敏儀嘅年代點會咁嘅？即使陳方安生大家幾唔中意阿太都好，當日法輪功租用即係縣總署嘅地方，而家係叫食環署嘅地方。 嗯 都照咩康文署的地方，对唔住，都照俾啦。 嗯 嗯， 系嘛？呢、這个就系因为一国两制中国大陆系封杀法轮功，视为邪教嘅。但系香港作为一个言论自由嘅地方，只要你系冇任何非法嘅行为，喺言论表达嗰个层次里边咧，我哋依然保障。点解我一开波就讲到个结论先？喂，好明顯呢單嘢啦，一國兩制已死噶啦，玩完噶啦，咁搞法 啊！你點？ 喂，仲今日仲有個 message 出嚟啊嘛，佢話唔係梁振英 TV 出嚟啊，我仲驚啊！佢話背後原來係中國外交部啊， 係啊，一早係噶嘛，其實係外交部喐手先噶嘛。咁而家， 但問題以往講緊個特首，即使係董建華呢啲咁緊跟中央嘅人都好咧，喂，遇到呢啲咁嘅狀況，佢只不過虛應故事。 唔係呢個就徹底打破咗你以前嘅迷思啦，就係話啊，即係如果你話梁振英落台，咁呢啲香港係咪唔會有咁阻咧？咁樣樣，而家情況就係話俾你聽啦，香港不嬲咧都係咁阻，而且咧仲要係變本加厲，你換咗個張曉明咩？都一樣係咁阻，只不過咧佢做個樣俾你睇，冇咁樣衰咁解，冇咁囂張咁解嘅啫。咁啊阻咧，似乎係即係大方向嚟噶啦。習近平就係好此道，咁你吹咩？咁而家點搞啦？咁而家你最令啊，而家其實講真最難搞個就係阿林鄭。而家就係令到林鄭咧就左右做人難，係咪？即係其實講真， 林鄭冇左右做人難啊，佢踢咗曬噶啦。 情況就係激化咗啦，即係中央政府。同埋香港市民嘅矛盾啊嘛，你搞呢樣嘢，因為講真，你林鄭如果佢即係順應啊梁振英去屌 FCC 嘅話咧，咁呢個就得，即係其實呢個就向即係中央政府交功課，但係得失香港人同埋得失國際社會啦。咁但係如果佢順應香港嘅主流聲音嘅話，咁變咗佢又得失呢一個中央政府喎。咁林即係而梁振英嘅角色就係做啲咩咧？就其實好似一個黨鞭咁樣。就邊到呢、這、一個阿林鄭咧，就一定要緊跟中央路線，情況就係咁。 咪證明呢條友幾醒目 啊！ 絕對係即係香港仔嘅即係性格，知道阿爺喺呢條線裏邊係企得最硬嘅，係寸步不讓嘅紅線嚟嘅，即刻借呢個民族黨即係去 FCC 講嘢嘅機會去攝位。 你講梁振英啊嘛？ 連續六日，我今日睇報紙講嘅咋嚇，我今日睇新聞講嘅咋，因為我冇數佢啊，佢咁講嘅，佢嗰啲網址咁寫幾多鑊 啊？其實林鄭月娥都係嗰一類人嚟嘅咋，你睇翻轉頭，喂，梁振英係出係喺度喐 FCC 之後，林鄭月娥出咗個聲明啊嘛，懶係曖昧咁樣 ，I regret to hear that 啊嘛，咁、跟住你 佢算好嘅啦，相對嚟講。 但係事實上佢要做嘅嘢其實同梁振英都係冇乜分別，跟住 佢冇都唔敢做。 嗯， 佢咁有咩计啊？系咪你俾阿梁振英焗咗出嚟之后，嗱，我听到个消息就系话咧，点解要喐陈浩天咧？因为林郑月娥就唔想喺佢第一届任期里边咧，就面对呢个民意嘅大反弹。 嗯， 所以咧佢安排咗咧，就喺第二届里边咧，先至就呢个廿三条立法。所以佢要而家呢个时候透过社团条例喺现行嘅法例里边去推到呢一个嘅所谓嘅民族党嘅注册嘅问题。嗯嗱，我聽到嘅消息咧就好少少，如果係咁就都仲即係仲有幾年捱下，大家都仲 其實都冇乜分別噶啦。 而家即係遲死同早死嘅問題嘅啫。 而家情況仲惡劣啊！惡劣到去邊咧？就其實係佢嗱，你話針對嗰、那個即係社團註冊條例嗰度問題，即係你社團條例嗰度，即係都係你自己註冊唔到公司，收唔到捐款啫。咁但係而家你係更加踩多一步，踩咗上嚟，就係話邀請佢上嚟做講座嗰啲人啊！即係等於就係話咧，其實我覺得阿鬱敏有條件驚㗎，因為其實佢而家就係話提供個平台俾呢啲人宣揚港獨啊嘛。咁你賣 radio 係喎，係嘛？即係嗰個情況就係咁樣啦。嗱，如果佢又貴嘅話，咁變咗為我哋呢啲喂，即係其實個火燒到埋嚟咧，其實就係火燒連環算啦。即係嗱，你唔重視嗰個原則嘅問題咩？咁其實佢就會魚目混珠㗎咯。下次咧就越炒越深噶咯， 咪真系切沙拉米嗰个道理嘅啫嘛。你咁 我谂都好困扰嘅， 系啊， 即系对 FCC 嚟讲， 系啊， 系咪啊？喂，我哋嗰套价值从来都系咁。喂，佢都有举个例子噶，请个梁振英啦，请个林郑月娥去讲嘢啦， 嗯， 佢又请个长毛啦，又请个田北俊啦。喂，其实佢个个礼拜都有嘅，但系几廿年嚟似乎今次系最瞩目。我唯一記得好耐之前嘅一次，十幾年前嘅第一次就係2004年立法會選舉，我記得嘅 FCC 嘅講座，或者有時係彭定康嗰啲講座， 嗯， 就因為嗰次係田北俊對長毛嘛， 嗯， 或者彭定康嗰啲講座，我先係有印象嘅啫， 啊， 喂，點會諗到陳浩天俾佢請一請，變咗贏家噶喺呢件事上邊？嗱，我今日真係思考呢個問題，都兩個贏家。一 有老公啊， 老公条红线摆得俾你听好清楚，即使你鬼佬都好，你喺香港啊嘛，我中国嘅土地啊嘛，嗱我唔系同意啊，我只系分析咋，你唔好租我的地方，或者我公开镜头咯，即使你俾50万都冇用啊，呢个此其一，话俾你香港人听，话俾所有从政嘅人听，喂呢单嘢，正如我。上个礼拜定系前个礼拜讲，喂，床板夹春袋，所有嘅泛民都要扑出嚟话，我唔系支持港独嘅。虽然我支持呢个陈浩天表达意见嘅自由、结社嘅自由，出事噶啦。第二个赢家，喂，本来沉寂咗好耐嘅陈浩天兄，哇，今次真系点？ 嗯， 点？我唔知道你点样理解我呢个点嘅意思，我特登讲两次。喂，第一，喂，将老共嘅最丑恶嘅面目，从个好嘅角度讲吓，一次撕破佢嘅面皮，或者撕得更加清楚，因为撕好耐噶啦，已经更加清楚，赤裸裸咁暴露喺香港人眼前，喺国际社会嘅面前。喂，第二，喂，佢真系一举成名天下知喎，屌！你十年窗下无人问啊，真系大佬，我哋真系，喂，佢一举成名天下知喎，大哥。 咁而佢就借機咧揾啲位咧嚟挑撥你自己本身喺一個反對派嘅矛盾啊！就算係其實喺本土派，其實都係咁嘅。你見我睇下呢張個 pose 先，啊！你阿陳雲講啲乜嘢啊？即係佢就即係 cap 咗阿鬱敏張圖啦，就話港獨台獨係中共自己製造出嚟。你呢樣我哋都信嘅。咁但係佢而家咁講就話鬱敏跳船啊！陳雲休息一陣。咁其实佢呢个 post 咧，佢系 share 边个咧？就叫做呢个叫废除双重国籍行动嘅 page。佢呢其实据说呢个系蓝丝 page 嚟嘅。咁啊，即系佢成日咧，我见到最近有人喺度即系喺我哋花生谷啦 share， 我先留意到啦。咁你见到即系其实嗰啲都几高张嘅。其实佢写嗰啲嘢系，咁佢讲啲咩咧？就其实话自己话港独就系共产党搞出嚟，然后身体力行咧就支持港独，咁啊得啦。 咁啊，系人都知道你投共啦，休息一阵先啦。佢都系鬱敏嗰啲听众嚟嘅喎，呢条友系系嘛？咁即系我 今次佢唔系癫得晒， 系啊。咁 即系我头先你喺度读紧嘅时候咧，一来我唔谂住即系陈云都系嗰啲嘢啦，所以冇乜刻意同专心听。 系 啊，有啲意味佢呢个讲法，你不如你再重申一次，我惊大家即系听得唔系好清楚。即系 唔系头先嘅 post 系啊？ 唔系嗱。陳雲嗰個 share 嘅 post 咧，就係其實呢一個啫。其實我整翻原 post 出嚟啦，咁就係話自己話港獨共產黨搞出嚟，然之後自己身體力行支持港獨，即係話鬱敏身體力行支持港獨啊。 理解 啊，係啊， 明白 得啦，係人都知道你投共啦，休息一陣先啦，咁樣樣嗱咁講呢啲乜嘢？咁而家陳雲咪即係交腳咯，咪就係話咯，哎呀鬱敏割席啊，咁樣樣縮沙啊，即係講呢啲乜嘢？咁呢個係咪？好好嘅做法呢，即係你話如果你咁樣去即係分化喺你中間啊，其實喺度挑撥，其實呢個 page 呢其實好毒 嘅。我覺得呢個講法呢，今次啊單獨評論即係陳雲卿嘅講法呢係有少少道理嘅。佢反映到少少現象。喂，既然我哋都話裴帝本無樹，何處惹塵埃。其實我哋一路都覺得就係共產黨嘅管治同埋執政係令到啲人是非常非常之不滿，令到啲人係有即係分裂之心。好啦，如果你話佢製造出嚟嘅話，咁你仲繼續喺度講？ 共產黨嘅玩法就不斷咁製造敵人出嚟俾你走去玩啊嘛。咁 喂，嗰個敵人究竟係真係自自然然根據社會嘅因素同客觀基礎演變出嚟嘅分裂嘅力量啊？定係還是係因為你作為執政者？是不好好地善待你的人民、处理好你自己的施政，令到人是彻底地失望的情况之下，是你制造出来的。 他这些呢就真的搞到是个个都很 cynical 啦，就是刚才这个 page, 就是我觉得是配他本土派的人来的，你再看这张图大佬真的。是吧，即是天港独派天星码头武装革命。即是话而家阿边个郁闷呢， 我知道我今日都有睇呢个 post, 又话即係平时大大 大大 文聪漏咗个声字啊，你估佢哋边个真係会去啊，係咪咁啊，列晒啲本土派，其实呢啲好爽爽面嘅，以前就 post 我哋出嚟㗎嘛，係咪你记唔记得喺雨伞运动嗰时候都系啦。所以我觉得陈浩天呢单嘢我由始至终古灵精怪。 唔使古灵精怪，根本就係你头先讲过嘛，话林郑月娥諗住下一届就正正式式立23条，但係问题喺呢一届就 practice 咗现有嘅法例如何執行23条先。咁陈浩天係第一个，咁都係嗰句啦，喂而家共产党或者港共政权就切沙拉米咁样，今日係陈浩天，听日唔知边个，可能后日轮到我哋㗎咋。其实我哋嘅态度唔係喺度嘲笑郁敏或者陈云跳船，而係諗緊我哋面对緊一个乜嘢嘅环境，我哋可以挨到几耐啊？ 因为点解好简单嘅道理啫嘛，即系我当陈浩天呢单嘢系坚嘅 ，OK， 佢真系发于即系自然嘅，唔系人为创造出嚟嘅，即系唔系互相交波喺度踢即系射入网嘅 ，OK。因为其中嘅理论一定系咁啦，你双翼齐飞啦，左右互相交波啦 ，Tiki Taka 啊嘛， 为咗入个龙门嘅意思就系要制造23条立法嘅即系元素啊嘛。喂，如果唔系咁嘅话，咁咪仲死。其实我哋好多时点解相信呢啲咁嘅阴谋论呢，某程度上我都坦白下，就我觉得舒服少少。我宁愿系你自编自导自演。 呢个系老共好叻嘅，就系全方位分化，系咪？咁即系其实有啲嘢咧，我觉得即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啦。即系上次，即系如果大家仲记得，即系呢个。即係陳浩軒啱啱話搞佢嘅時候呢，咁大家仲記得明報啦，你先知咪就係出咗篇嘢，就係話阿之峰哥之後話好不意外嗰篇文嘅，就係話啲民主派又好撚避忌啦，係咪即係又怕人又怕痛啦。你見到今日呢單嘢都係嘅，輪到余錦然啦，大家去張圖先，係咪余錦然咪而家咪話囉， FCC 就陷政治風眼，而家就話呢個民主派就聲援避忌，系嘛？就话呢班友咧，今次嗱上次咧，你都叫佢有游行啦。 唔系，所以咧，我应该咁样诠释，俾我插一句先。你嗰个题咧，又仲系信报添啊？而家嘅信报啊，其实好似咧 喺側邊咧潑緊啲民主 潑火 去頂 啊！ 因為點解咧？用翻我頭先嗰個 logic 咧，就係、是、個 logic 就係點解？ 嗯， 呢單嘢係無風起浪出嚟嘅。 嗯 因為以前我哋一路嘅論據就話：喂，幾時有人顛覆國家嘅國家啫？幾時有人要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啫？系咪？仲要透过具体嘅行动、啊？冇、啊，你立嚟托啊！ 嗱，阿土伯， 而家就有足够理据。 另一个阴谋论啦，就其实咧，你要知道啊，极权政府谂紧啲乜嘢？佢而家 P 屋桥牌有啲乜嘢？佢嘅屋桥牌最头痕系乜嘢？ 你嘅港铁已经系一个大矛盾啦，即系社会嘅矛盾啦。 港铁固之然啦，即系如果你话讲中央政府，佢自己头号矛盾就系贸易战啊嘛。 冇错， 系咪？咁如果我唔出嚟搞啲事咧，分开你啲注意力嘅话，你就会喺度即系拨鸠我脉噶咯。 唔系，同埋咧，好明显证明咗一样嘢。再叉开少少，另一点咧就系、是、咧，雨伞运动嗰次嗰79人咧，其实系令到老共咧，包括成个港共政权咧，系不停出招， 出到而家添。 喂，老实讲呢单嘢真系冇人理噶，即使我哋睇到个宣传。最多都系笑 FCC， 喂，嗰条咁嘅靓仔走去讲，你真系浪费 airtime 喎，大哥，佢噏唔到啲咩出嚟嘅，你唔系讲台独理论，啲台独教父林俗水嗰啲喺度滔滔不绝，有咩主权论啊？ 佢讲真啦，如果你我试过真系听一次佢节目咧，佢真系好 Q 快嘅，其实佢讲嘢系。 我谂今次应该会 well prepared 系嘛？ 我唔知啦， 又要讲英文， 即系，唉。你试下听佢一次节目嘅，其实即系两条喺度吹水，茶几吹水咁样样 嘅 啫。其实 咁今次佢单独讲嘅 ，make 个 speech 有少少唔同嘅， 咁可能会好啲啦。即系亦都变咗系众人焦点啦，系咪？即系咁样泼你，哇！你搞到好似即系禁忌咁样样，系咪？即系你知啦，你 咪搞下咧。 啊 我都想听下， 你越禁越好听噶嘛？有啲嘢系，一人系咁衰格噶嘛？即系等于你打格仔嗰下，喂，你更加你系想咧，即系千方百计啊，你想去解码噶嘛？睇四仔啊嘛，系咪？咁而家呢一个陈浩天就即系变相变咗四仔女男主角啦，系咪？咁啊， 佢犀利啊， 真系叻啦，系咪？ 即系继梁天琦一役之后， 啊、 本土派 啊， 唔系啲老屎忽啊，就系呢个陈浩天。 啊 我唔敢讲话叫上位， 嗯、 我只系觉得难以理解。 嗯、 即系呢过去嗰七八日就呢一单新闻嘅风波咧，系、完全估计唔到。即系你真系估计到嗰啲友咧，真系撞彩，即系等于买六合彩咁嘅啫。第二就系、喂，杀太高啦、有人玩政治玩得太高手、喂，你而家喐埋外国传媒，你竟敢喐外国传媒？香港唯一仲有嘅价值就系呢度系一个驻呢个外国传媒嘅集散地嚟。即系正如我哋星期二所讲嘅，成个东南亚有咩事嘅时候，都系记者喺香港出发。 呢、這个亦都有可能是一种权斗表现啦，系咪？嗱，因为你而家你即系中央有两种，有一种即系主流嘅声音 ，dominant 嘅声音就系话，喂，起码好似蔡冠心而家转态咁样。强调翻香港嘅角色，强调翻香港系同大陆唔同嘅，系嘛？佢呢个冇讲明嘅，但系 understatement 就系咁啦。喂，应该系咁样噶嘛？你喂最好唔好无风起浪啦。但系有啲人嗱，而家梁振英就喺度无风起浪，佢系咪抵抗咗呢种主流嘅声音咧？嗱，客观上系令到习近平更加头痕嘅。 唔系，所以我你觉唔觉得好奇怪咩？即系我再重复一次就系、是，喂喺回归之后收翻香港嘅时候。證明頭嗰十年八載咧，真係換之期，係咪啊？派啲解放軍都唔會即係足不出户嘅、就真係港人治港。 你而家叫做話著住制服周街走啊？呢啲係咪冇嘢揾嘢搞啊？ 唔係，我唔係為咗以前即係啱回歸嘅董建華年代喺度幫佢塗脂抹粉，而係呢個世界所有嘢都係相對。佢嗰陣時候真係好好、嘅，發覺，喂真係大鑊喎！ 係直到2003、2004年咯。 唔系，所以阿罗志光，你唔好喺度讲乜嘢啦。罗志光喺度讲咩上个礼拜？ 喂，正如如果你真系从个效果个角度插你一句先，对唔住，我惊我唔记得。法轮功遭到当阵时嘅圣总署，而家康文署嗰个像，你觉得法轮功好受欢迎咩？佢继续喺度表演啦，嗰啲咩 我都唔记得嗰啲咩民族啊，嗰啲咁样嘅舞蹈嗰啲咁嘅嘢，即系大致上似粤曲嗰啲咁啦，系嘛？ 大马舞啦，另一种， 喂，完全引起唔到香港人嘅兴趣。喂，呢、這个唔系一个最佳嘅管治嘅方式嘅咩？嗱，我唔同意你啊，我觉得你斜斜地嘅。吓、啊、咩、那个、那个法轮喺个肚咩、那个火轮喺个肚度转 法轮， 唔系你唔去打压佢咧，人哋都当笑话，其实系 喂真系当笑话嚟， 系啊。 喂，而家嗰个成个管治香港嗰个模式嘅转变咧，就同我头先西呢两个例子咧，你我哋睇到，唔单止系话唔同人嘅问题个处理方法，一定系有上而下落咗 order 落嚟呢单嘢。Otherwise 唔会咁样处理嘅。如果你真系严格地遵守呢个基本法嘅话，当然冇人再相信呢样嘢，呢个系一纸空文嚟嘅啫。 嗯。 喂，但系回归头嗰几年，我记得唔知好似系98定99定系2000，喂，嗰阵时候好地地嘅，大佬，连两上边即系严厉打压嘅法轮功拉埋去坐监，甚至乎即系换埋身，甚至乎强奸非礼，啲人讲到我当坚嘅，我真系当坚嘅。喂，嗰阵时候都俾佢容许喺香港呢、這个自由社会、呢、這个国际金融中心、呢、這个被誉为一国两制嘅即系示范单位，去政府嘅地方租个场，照俾佢卖门票，照俾佢继续举行。喂，而家我走到去边个位啊，大哥？ 嗯。 喂，唔怪得啲人话最近有一条问卷调查啊，有几多人系想嚟香港？我睇到睇完之后40几，喂，我都吓死。因为我答冇咁 intention， 因为我觉得唔使啊，我要拉我就一定拉到我嘅，系咪啊？要走我亦都可以走到嘅，但个原因唔系在于我攞到外国 passport， 而系因为香港揸住嗰个 passport 有仲有百几二百嘅地方我走得甩噶嘛，随时行噶嘛，大哥，即系除非你即系唔俾我嚟香港嘅啫，系咪？呢个违反人权法，违反基本法啊！不过冇咁讲啊，点啊？所以你傻可能到时，喂，你谂下而家个环境系咩环境？几可怖！唉，最后总结一句都是 No news is good news。 好，休息一阵。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